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北京平原地区风力减弱，气温也较昨天略有回升，但整体依然低迷。今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零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8，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今年最后一期摇号审核结果发布，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从昨天起到12月27号举行，多款零关税进口新车型在海口港海关通关放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相关规定，昨天小客车指标办发布今年最后一期普通车指标配置情况。记者了解到，本期北京有超60万个家庭以及超过270万个个人申请普通车指标。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从昨天起到12月27号举行，全国报考人数为457万，比去年增加80万。其中15.4万考生在京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早上7点多，考生顶着寒风陆续到达首都经贸大学考点。在学校南门，考生拿着考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绿色健康码和通信行程码等，通过身份核验和体温检测后进入学校。由于疫情防控和校园管理需要，考生不能在考前进入校园查看考场情况。不过，考生通过考生须知等的图文说明，已经提前了解了考点考场位置、入校出校通道、午餐等信息。 在疫情下，感觉这样还可以吧。 提前很多天就通知了，他们有建了那个群，挺贴心的。 12月25号上午考的是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综合能力。几位考生走出考场后表示， 记得有脱贫攻坚相关的，我答的一般吧， 平时练了很多题，感觉还是时间不够用。 谈到考研，一些考生和家长提到希望充充电，多条路，多个选择。 应届生考研的话也是在工作之外找了更多的出路吧。 孩子压力挺大的，上大四能考上更好，考不上就工作，就是两条路也走路吧。 孩子已经工作一年了，就觉得别人考那我也试一下呗。你觉得他们单位里边都是博士啊硕士，觉得自己的学历还是偏低吗？搏一把呗，试试摊摊道。 我工作10年了，正好也想学个棋吧，也是到时间可以深造一下了。我们那屋有将近10个人，我感觉好像都没来，都是空着的。虽然报考的人挺多的，那可能坚持到最后的估计才是胜利的。 2022年研考将持续到12月27号，考生也给自己加油打气， 希望自己这一次一定能上岸，不要再来第二年，明年直接来这个学校上课。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超过60万个家庭申请普通小客车指标，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者超270万人。本期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19100个，家庭申请人与个人申请人同时摇号，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800个，今天上午10点进行指标配置摇号。为了响应环保政策，助力国家早日实现双碳目标，近年来北京不少农村地区不断推进冬季煤改清洁能源取暖工作。不过近日有多位昌平区北七家镇白庙村的村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021年白庙村由烧煤取暖改为集中供暖，但让村民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下来供暖花费竟然高达上万元。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今年3月份，白庙村的村民们接到通知，包括白庙村在内的10个村今年冬天采用集中供暖。接到通知后，大家都踊跃签订了合同，并按规定预存了不少于4500块钱，但没想到刚刚过去一个月，预存的金额就花完了。 一个月花完了5000块钱，我这又充了5000块钱呀。 村民们告诉记者，他们与供热单位签订的供热采暖合同上显示，每宗宅基地享受27506个平价子，平价热费为每千瓦时3.2，超出部分采用阶梯热费，每千瓦时4.4。部分村民认为，之所以出现用热总费用较高，就是由于用热单价过高。 为什么人家呢有1.6毛的，就比人家超出一倍？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也将问题反映到了北七家镇政府的新农办。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回复说，集中供暖由区农业农村局统筹。于是记者联系到昌平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供暖工程这块是几个部门联合一块弄的，您可以问一下我们这个负责人。 在等待回复的同时，记者也联系到了白庙村的供热单位北京永安热力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说，用热总费用和多种因素相关， 这东西跟你这房屋的保暖性啊，你房子的大小，各家跟各家都不太一样。 对于村民们提出的用热费用过高一事，北京市有无相应的收费标准呢？记者就此咨询了北京市发改委价格处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平米的供热居民缴的费用是不足以支撑它的成本的支出的，非居民的交的这个价格是满足它的成本的，我们认为当前的价格还是合理的。 发稿前，昌平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联系到记者表示，之所以出现用热费用较高，是由于农村宅基地面积过大，而根据这样的现实情况，按照热计量收费已经是最经济实惠的办法。不过他同时表示，家中确实有困难的村民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村民们有疑问也可以向现场值守的供暖指挥部人员咨询。 政府有专门扶贫的这些政策，我们集中供暖的现场指挥部专门的一个专班在回复老百姓的这些诉求，包括镇政府和村委会也在做大量的工作，不是说就不管了。 继续来关注，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继今年五月底海南自由贸易港首辆零关税汽车在海口港整车口岸进口后，近日又有包括丰田塞纳、阿斯顿马丁在内的多款零关税新型车相继在海口海关所属海口港海关通关放行。零关税是自由贸易港的重要特征之一，根据政策规定，全岛封关运作前，在海南自贸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进口符合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正面清单规定的船舶、车辆、航空器及游艇，可以享受零关税。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0下8摄氏度。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东澳文明我先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 张叔，您又上岗了？ 可不，我现在是咱们社区的文明东澳引导员，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